算游戏，我要自己掌握，要攻击。爱情三十六计，要随时保持美丽，才能打扮不被看出去。爱情三十六计，就像一场游戏，我要自己掌握，要攻击。爱情三十六计，要随时保持美丽，才能打扮不被判出局。也许就是爱情最美的关系，不被神秘和他的关系， 为梦而生，一生为梦而活着，我不要无所谓的存在过。

的手还能温暖我胸口。

Thank you.